新发一份讲义啊，这个讲义是上次提到，但是没有给同学看到那个耿米这一味药在《伤寒论》里面的煎煮法。那我上次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地方也算是我口误啊，这个竹叶石膏汤各个版本的《伤寒论》是0.5升啊，就是半升才是这样才是对的。那我上次因为那个论点我是从清朝邹树的本经述证里面看到的，那邹树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讲三格啊，那我不知道他是看什么版本的伤寒论。那后来有同学纠正我，回去查了宋本跟桂林本，发现都是半升。不过即使是半升在理论上面并没有冲突啊，就是半升的话就是跟附子梗米汤一样嘛，而它的煎煮时间还是所有的汤剂里面煎煮时间最短的，那药量也还是所有汤剂里面最少的啊，那就是因为要补到肺，所以就量比较少，煎煮时间比较短，所以在逻辑上还是没有太大的更动这样子。那今天呢要跟同学接下来再介绍几味药啊。那我原本礼拜六啊上课之前我是预计想要这次教这个人参跟白术跟茯苓三味药的，结果礼拜六上一上发现根本上不完三味，所以原来是在中间的茯苓我就先把它拿掉，就先上人参跟竹了啊。因为这两味药其实教起来我觉得还蛮辛苦的，就是这个礼拜我准备功课准备了很久，都还不太确定我该怎么讲才能够表达的好一点。那这个我们会遇到人参，当然是因为我们学的方剂里面有白虎加人参汤啦。那人参如果我们就用最单纯的角度来思考啊，在《伤寒杂病论》里面，那白虎汤他说这个人很渴的话那就加人参啦，所以基本上在如果以一个药证的相关性的话，其实它并不复杂啊。就是在白虎汤里面呢，当你这个人益体精益不足的时候呢，我们就用一些人参来帮助你生出精益啊。所以以药证来讲是蛮单纯的。不过现在的话，我们在使用人参这味药的时候，临床上就必须面临到好几个问题。那我们再来一样一样来谈它。这个《神农本草经》里面说，人参啊，一名人涎，一名鬼盖啊。那这个味甘为寒，这个生山谷啊。那这个人参的这个参字啊，也有一些版本的本草书啊，是写这样子的写法。就是草字头底下啊，在一个浸泡的浸。那这个草字头一个浸的这个字呢，这个生字呢，其实也就是有一种慢慢的渐渐的一个变化的过程的这个意思。那其实这里呢，如果你要像我们一般写人参写这个参加的参字呢，其实意思也是通的。就是这种植物呢，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中好像是一种很想要变成人类的植物，你让它长得很久，它渐渐会变成一个人类啊，渐渐会参加我们人类的世界，就是有这样的感觉。所以中国古时候好像讲到关于人参的童话故事，不是都是什么在如果有什么千年老人参啊，在什么满月的夜晚啊，会变成一个小小婴儿一样的东西跑出来玩耍。那如果你跟他交到朋友以后啊，然后在他的这个脚上面绑一根红色的丝线，然后第二天早上呢，在这个跟着红丝线去找，就可以挖到这个宝贵的千年人参啊！这简直是龙猫的故事的这个恐怖格林童话版，非常残忍啊！跟大自然的精灵做了朋友，然后把它吃掉。那这个，不过这种故事呢，大概也是在说明这个植物它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它的目标就是要变成人类哦，所以它的这整个生长的过程呢，就是它的一个修成正果的过程。那中国人会说人参呢，它这个都是长在这个山的阴面。我们说一座山它向太阳的那一边是山阳，对不对？那背向太阳那边是山阴。那人参就是长在山阴的一种植物，然后就躲在树底下啊。那 躲在树的阴影里面呢，它很久很久才长一片叶子，然后很久很久才长一点根，长得非常非常缓慢，然后用一种非常不起眼的方法生活，然后慢慢去吸纳这个天地之间的元气啊，要变成一个人。所以人参拿来补人当然是非常的快啊，但是也就是因为它这个快，导致有一些啊后遗症等等的问题。那我们要说这个人参它的药性究竟是阳还是阴呢？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暧昧的问题啊。像它这个，它说生山谷啊，这个补五脏。那这个我们从前讲到大枣的时候有说，大枣它是助十二经，对不对？就意味着它的这个气能量是比较精微的、细致的，比较补到人的荣气、营气，而不补到人的胃气，所以它走在经络上，而不是走在外面的胃气啊。所以大枣会助十二经，就是它的气比较偏阴，比较偏安定。那人参的话，就是有名的补五脏不补六腑的一种药，就是五脏跟六腑相比的话，五脏是比较阴的，六腑是比较阳的，对不对？这个六腑的动态比较高一点，所以五脏跟六腑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啊？五脏里面有藏精、藏神，对不对？所以人参就比较会补到人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精气的这个部分啊。那可是呢，他补的这个精气，你说人参他到底是补阳还是补阴呢？这个比较暧昧。因为我们如果说一个植物啊，它是一个纯阴的植物，那中国人会说其实纯阴的植物通常都生长在很干燥很热的地方，当然也不是绝对啦。还有好比说我们会说，你说西瓜它就长在太阳很大的沙漠，对不对？晒很多太阳它才会变成那么凉润的一种药。那我们说附子它是长在这个湿气很重的这种环境里面，然后长出来的药就具有很强的阳性。那人参这个药就是有一点挂在中间，它虽然要长在山的阴面，可是它是长在山坡上面，它不是长在谷底，就是不是到达最阴的地方。那它的这个药性的确就有这个调子，也就是它补到五脏里面。你说它是补是滋阴药吗？对不起，不是滋阴药啊。像我们说玉竹啊、黄精啊、地黄啊，这些是滋阴药，甚至石斛都可以说滋阴药啊。石斛直接补精比较多一点。那人参的话就不能算到滋阴药，它算到补气药。而且我们中医基础课也有讲过，说人的身体里面的能量啊，其实能量很多是可以物质化成这个精的啊。虽然这个是一个非常玄幻的讲法，但是中国医学会认为说，人体的这个五脏里面那个像水一样的东西，其实可能是生命能物质化出来的东西。那人参是补了很多很多的气啊，补了很多很多能量给你，然后他把那个能量很密集的聚在一起，然后生出精来。所以他到底来讲是补气药啊，并不是一个补血药。但他因为这个气他补得很凝聚，所以就会补到五脏里面去生精。那因此呢，在古时候他说补五脏他能够什么安精神定魂魄啊。所以有安有定，是不是同学可以想到好像我们中国人对他的这个药性的看法都是好像静静的在那边比较不动的。我们一般补阳的药都是好像它的多少会有一点动态，可是人参补的这个阳是一个非常静态的阳，可是密度又很高，乃至于会吃出一些问题啊。然后止惊悸，这个止也是停下来的意思啊，让人的一些这个心情上的混乱能够停下来。那除邪气呢，在这里比较是我们一般说，如果你身体太虚了，那就有邪气容易进来，那把你的身体补得很强的话，那邪气就不容易进来了，可以把邪气推开。那于是他就有这个所谓的明目啊、开心意志啊、久服轻身延年这样的效果。那不过呢，《神农本草经》上面说的这样好的一种人参，它的性味是味甘为寒的。那很抱歉哦，我们 现在中国已经没有这个为肝为寒的人生了。我们现在如果是一般的东北僧，比如说吉林僧啊，就是辽僧，或者是高丽僧，那都是性大热啊，就你吃了之后会很容易上火，那并没有古时候中原人所认识的那个人参的那个微寒的药性。所以如果你要拿这个红参片来代替汉朝时代使用的这个人参，其实是有风险的。就像如果你常常多吃红参，有的时候有些人就会吃到那个血压飙得特别高，而且因为参的能量太高档了，所以用别的降血压的药都降不下来，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那人参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脱离掉这个神农本草经的这个药性的呢？我想中国古时候原来中原是有产参的，当然了，其实那个时候辽东或者是高丽也有进口的舶来品啊，汉朝的时候就有了。那我们中原呢，说长得最好的参好像是上党的人参啊，就是上党这个地方的人参。那那个时候上党的人参呢，大概还能够维持到神农本草经里面说的这个药性。可是呢，后来好像是李时珍本草纲目里面提到吧，就是因为上党这个地方产好参啊，所以就动不动就被强盗抢，就那个时候马贼啊或什么的就来抢这个村庄，所以抢到他们受不了了，然后就把人参全部绝种，再也不种了，改做别的生意了。然后呢，中国的最好的人参就绝种了，从此以后就依赖舶来品，然后就越来越贵越来越贵啊！像那个清代的时候，你知道清朝的这个皇族的这个故乡就是东北嘛，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哇，好的人参就如何如何的在采收啊，标价都有一些史书有记载的，然后多少重量就多少钱，就变得很贵了。那所以在上党不种人参之后，好像我们中原的人参就消失了，那神农本草经说的那个人参的药性就很难再找到了。那我们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呢，比较接近神农本草经的那个味甘为寒又很补气很补精的参呢，可能到现在来讲是比较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东洋参或者西洋参。那西洋参药叫做粉光参、花旗参，对不对？现在有些是美国产的，有些是加拿大产的，是不是？那各位同学，你们要开仲景方的时候，我们要用西洋参吗？其实开白虎汤啊，如果你用要加参加西洋参是真的比较好，因为西洋参就是确确实实能够做到一个很惊人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就是一般其实我们在中医的通则里面是不太能够承认什么叫做清凉补的，因为凉药都不补嘛，凉药就是比较寒比较泻，不会补。可是粉光参却是确确实实是一种清凉补的，就它又凉可是又非常补气，所以很特别，就是它占到一个别的药没有办法取代的位置。很多别的药它凉了就不补了，但是粉光参却是凉了还能够补。那这个东洋参、西洋参是最接近这个汉朝时候说的这个人参的药性。但是我们平常开仲景方，我们就要开西洋参吗？不必啦，我们现在都开党参就好了。这个党参的党跟上党的党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啊。这个党参呢，它其实如果照现在的生物学来分类的话，人参是五加科的，党参是桔梗科的，它们不是一个很靠近的品种的植物。可是呢，我们如果今天要开仲景方的话，通常就放党参就可以。那无论是白虎啊，白虎加人参，或者是理中啊什么的，我大概或者是小柴胡汤，我都可以放党参。那党参的好处是不会太热，不会太燥，那至少也还有补气的效果。所以要代替张仲景方里面的人参，如果你怕它的补气效果不够的话，那大不了加倍就好了。那为什么我要说党参而不跟同学说大家务必要放西洋参？那很简单啊， 党参多少钱一两，西洋参多少钱一两，这价差很惊人的哦。党参几十块吧，西洋参可能要一两千吧。所以哦，我们一直相信张仲景是家庭主妇的好朋友，那这样子的话，我想我们还是用党参比较省钱啦。就仲景方里面，你用党参基本上不会出太大的事情。可是相反的，你用红参，就是如果有人送你们那个什么高丽参啊，有时候我们家庭里面送礼，对不对？人家会送你一盒高丽参，对不对？或者送你一盒什么那种红参片，其实那种东西才是真的很难用，很难用。就像从前我在大学的时候教我中医的老师就说呀，就是他就有一次收到人家送他的参，他就皱着眉头说：“你不要给我这种阿猫阿狗参好不好？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用。”这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其实如果同学要试试看用红参，也就是高丽参或者吉林参，但高丽参如果没有处理过，也有白白的啦。但是基本上那个性味，我们算到红参一类。那红参你要用的话，你就要先跟一家药局交情变得很好，然后呢？你确定它的货品的来源都是稳定的，比如说它的吉林参每次都是吉林的这个产区固定的货源，不会换来换去的。那你确定它的药品的来路都稳定了，那你可以它的吉林参一号、吉林参二号，然后加上高丽参一号、高丽参二号，就每种药局人参都有很多不同的种，那你就可以啊，跟它各买一片，然后每天呢就嚼一片。那你嚼一片，你就去感觉到底你有没有今天觉得精神特别好，而且又不会口渴。因为现在的红参基本上都太热了，那往往我们古时候说要用人参，像《伤寒论》里面都是用人参来生津液，对不对？可是现在的红参你吃下去恐怕不会生津液哦，就是口干舌燥的反而会很多。那你可是你说不口干舌燥的，说不定又是太烂的参了，乃至于根本一点补性都没有。所以你必须一种一种去尝，尝到某一种参，你觉得它不太会上火，可是它能够让你的精神变好，然后嘴巴又不会干，那这样子你就算是交到一个好朋友。那以后就固定买这种，就是人参要挑的话，要自己跟药局慢慢磨，慢慢磨才会能够买得到好人参。红参要这样子。那如果你红参不挑的话，你临时入药就放红参，你通常我们不能够确定你这次买到的红参会有多上火。它而且红参这种东西，它这个补进去以后，它的气不会走的。这个不会走这件事情是很有风险的。当然你我们平常用煎剂什么做什么补中益气汤啊，什么归脾汤，那什么半钱一钱的那种无所谓啦，那个剂量都很轻。可是像我们今天发的讲义的这个22页上面有一个吃人参瞎掉的案例，其实这个案例我只是选历代的很多书里面的其中的一段而已。其实人参把人吃瞎掉这件事情是代代都有，就是很常发生的事情。像这个地方，他这个于廷弘的这个地方，他记载的是费伯雄遇到的，就是有一个人呢啊，他这个买到好人参，但这个人参是指这个我们今天说的红参啦，就是高丽参、东北参这些参啊。那这是比较近代的，因为到这个至少明朝以来，我们都没有中原人参可以用了。那他就吃了之后呢，就瞎掉。然后他怎么解呢？就是买好几担的梨子，叫那个瞎掉的人一直啃梨子，然后用梨子的那个药性呢，去把这个人参的药性慢慢对消灭。啊，终于吃了不知道多少箱的梨子，然后就好了啊，就开始看得到东西了。所以呢，就是又浪费人参又浪费梨子的一种吃法。那这一类的故事很多啊，就是民国初年什么类似的记载，很多什么某一家小姐啊，什么体弱多病，她父母什么千方百计求来一只好人参，让吃下去就瞎掉，然后就拼命吃梨子吃到好，就这类的故事是很多的啊，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弄到后来呢，那个民国初年的那个运铁桥啊，他在遇到这个 case 的时候，他就因为看这些书看太多，他就觉得说糟糕，这边有人吃参吃瞎掉，我没有梨子怎么办，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医。然后后来放了很久，他想到说啊，其实梨子只是一个象征物而已啊，吃西瓜也可以啊就是不是没有梨子就不能解啊，就是那 本来我们希望人参达到的药效就是它入我们的五脏，对不对？吃进去到脾脏，它就定在脾脏里面，然后呢就不到处跑。然后它把脾脏补到很强很强的时候，脾脏会去生肺脏，就是土生金嘛，然后肺脏去生肾脏，然后肾脏去生下一个脏，这样子就是五脏之间慢慢传慢慢传，这样子就是走这样的方式在补人的身体。所以你一次吃太多，这个人一下子传不动就被塞爆掉了啊。那像这个后面他还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小孩子啊，本来是个聪明的小孩，爸爸妈妈呢给他就是怕他读书太辛苦了，就儿啊给你吃人参啊，煎了一两多人参给他吃，吃了以后就变笨小孩了啊。他就说这个因为人参一下子补的太多，他的那个热性，补的那个热性气塞在里面没有地方去，就把他的这个身体里面原来是畅通的气脉里面的这种水跟气都烧成痰，然后就淤在那边，人就变笨了啊。这是中医的一种论点了。所以现在的这种我们一般在药局说是买人参而买到的人参呢，通常都是有这个太热的问题啊，就是不安全的。那要安全的话，可能就是粉光参很安全。就粉光参，如果你每天粉光参呢，啊，就是西洋参或者东洋参片，每天拿一点泡茶啊，就是用热开水冲了，然后喝掉了再泡热水，这样一直喝。那喝了你如果觉得怕浪费，最后那个渣渣嚼嚼吞掉也没关系。那这样子其实就很补气，然后又不会上火。所以直接以补气的药来讲的话，粉光参算是很好。可是粉光参现在进口的粉光参呢，也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厂牌。那我到现在，从前有一种粉光参的粉末是效果很好的，那是顺天代理进口的一个外国的外国出产，然后后来停止代理以后，我就不太知道用哪个牌子的粉光参了。然后在那个停止代理以后，我就不太敢买粉光参的粉末了。就是当然这可能是一个我的多疑多虑了，就是我会觉得说会不会它有掺一点什么别的东西，因为你粉光参磨成粉，你中间掺一半太白粉，我也不会知道，吃起来还是一样啊，味道是一样的。所以我就可能我觉得我们去还是去挑粉光参，去那个药局他们有切成片的粉光参，去挑到好的，然后呢再来请他帮我们打粉，这样平常入药可以用。那平常保养可以吃啦，像什么调生脉散啦，或者是什么补气药里面加一点什么的。那粉光参呢，现在因为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所以同学在试吃的时候还是要自己去试吃。首先就是它的补气效果要明显，而这个明显其实我们一般人不太容易感觉出来，最好是有那种有运动习惯的人会试得出来。就是比如说有人他每天早上就要游泳游多少圈的，那他去游泳之前含一片粉光参，然后去游，他就会发现，哎，平常游到二十圈好像已经很累了，现在都不会累。那用这样的比较法，会比较的出来，他这个参的补气的效果够不够好？那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说，因为粉光参的药性比较凉，所以真的有人是吃了粉光参之后就开始凉到他冒冷汗，就太凉了，就是不够补又太凉的粉光参还是存在的，所以你如果要吃一种粉光参，最好你是去买了之后就是要试吃，你要这样子泡一杯茶喝一天，或者是含在嘴巴里面，你确定你不会被它凉到，这样子的话比较能够用。好，所以这种参类的药材大家都是要自己去挑选的。那如果我们不说党参，因为党参就是很便宜的药材嘛，到处买到的都差不多，不说党参，说人参粉光参的话，那人参跟粉光参还有另外一个部分也可以列入药材。虽然说有一些本草书啊说什么人参是补气，人参须是这个散气，但是其实如果因为人参须如果是太细的那个丝，可能真的会散气也说不定。可是我们一般啊，比较好的中药行，它的那个人参须都是比较粗的人参须。那种比较粗的人参须呢，其实是他们说 如果你问那药房说这是干嘛，他说是用来清凉补的，其实他没有说谎话。就是人参须跟人参比的话就没有那么热，然后它的气会比较通畅一点，然后补气的效果还是在。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挑到好的人参须的话也不错，因为人参须就比人参片要便宜很多了。那至于说粉光参有没有类似的这个成分可以利用呢？有的，粉光参的那个形状跟人参不是完全一样，就是粉光参它的那个细碎的部分，我们不叫做粉光须，我们叫粉光角，就是西洋参的角，因为西洋参的那个分叉比较粗一点，所以它撇下来是比较是颗粒状的，不是细丝状的。那这个粉光角有一些中药行有卖啊，比如说迪化街什么快鹤药局我就有看到过。那你拿一些粉光角回来泡茶喝喝看，看它的那个凉热的感觉跟补气的感觉是不是 OK。 如果你吃了之后觉得 OK 的话，那你就赶快把那批粉光角整批的批下来，因为便宜。那因为一两斤的粉光角放在家里面，那你以后种景方里面你要放人参，你要都可以用粉光角，就效果很好。所以记得就是说，如果人参片的比较你觉得实在是太贵，粉光参的比较太贵，那你可以降一格用参须或者是粉光角，好，那或者再降一格用党参，这样子。就是临床上在使用的时候就要这样子用。那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我们今天买得到的参，因为不是中原参，是东北参疗高丽参，所以就太热啊。那这个要能够驾驭这个药物其实是并不容易的事情，就是闷在那边烧，这种感觉其实补下去不会很好。就像张仲景的理中汤，我一律是加两倍的党参，绝不放红参片。虽然现在科学中药都是放红参片，可是我自己常常在吃就会知道，科学中药成方的红参片虽然不知道是放多烂的参，可是吃下去就会觉得那个理中汤的药性就塞在这里不会走。那你放党参它就走得开，就会整个肚子都觉得消化机能有一点受到帮助，这样子。所以就是参类的东西那个气就是聚成一团那个样子，所以容易补，就是容易把人补坏了啊。所以这件事情同学要先知道，就它的补气的效果有一个这样的特质。那这个补气可是补到五脏之阴，这个人参有这样的特质。那我这样子讲，其实同学听起来其实会感觉得出来说红参好像很不好用，对不对？我们一般说的人参很难用。那这个人参的难用呢，其实历代也有很多想出，也很多医家想出补救的办法。比如说好像千金方里面有过一个例子，他就是说这个参啊要用长流水来煎，就是要用河里面哗啦哗啦的水然后拿来煎。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认为说河里面的水有一股行动的力道，那如果你用流动的水来煮参的话，那参的气会比较行得开，比较不会闷在那里。那到了清朝的这个陈士铎呢，他讲到说要用参啊，要最好是用另外一味药啊帮他一下。这个他就说有一种药啊，是叫做五灵脂。我们后来我们讲义二十二页下面也有讲到这个李可的三味汤啊，就是五灵脂是一种人参很怕的药。那他就说你把这个五灵脂啊泡在水里头，弄一碗五灵脂化在水里面，然后人参在入锅煎之前，你就在那个水里面涮一下再放进去煎。那只涮那一下，那个人参的那个闷住不动的那个气呢就会散掉了，它就走得动了。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调节这个人参。那古时候有一些药说什么药怕什么，什么药怕什么，像人参就是怕五灵脂啊，它是古时候的这个香味之药啊，就是人参味五灵脂。那五灵脂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从前教书啊，教了几届都教错，我说是鸟大便。然后后来昨天我教了以后，同学两个长庚的同学来纠正我说，我们全部长庚的教老师都是说是老鼠大便才对。然后我听了之后，昨天我还不相信，回家查书才相信。因为 我看的那个本草书啊都是比较古的古书，我不是看那种有附照片的。那五灵脂呢，他就说它是一种叫做一种东西的大便，那个东西叫寒毫虫。然后呢这个本草书这样写说，北地有鸟，就是北方的地方有一种鸟叫寒毫虫，然后到了天快亮的时候怎么样尖，会发出什么样的叫声。所以我看那个古时候的本草书，我一直说北地有鸟名曰寒毫虫，就是一种鸟嘛，就是理所当然以为是鸟。然后呢后来昨天长庚的同学纠正我，我那一瞬间还以为全部长庚医生都是错的，然后还没有认错，然后回家然后再查呢，然后查那种记载比较多的，才发现有点诡异，这个鸟为什么说是有四只脚，然后有肉翅，然后不能飞得远，那这不是五鼠吗？就是原来古时候说在树上尖叫这种鸟其实是一种小只的五鼠啊，是飞鼠类的东西啊，真气死人。就是《本草纲目》也把它归在禽部啊，就是鸟类鸟禽部，然后可是他写的形容的是四只脚，然后不能飞远，有肉翅，然后怎样怎样，我就说这还能叫鸟吗？这哺乳类哎。然后所以就昨天啊就是摆了乌龙啊。然后那这个，所以它就是这种小的一种小只的飞鼠的大便啊。那这种一旦我告诉你它是小飞鼠的大便，同学就不太敢用了，对不对？就其实很多有些医生都一辈子不开五灵脂啊，因为它是大便嘛啊，它是这个，就是听说是鸟大便觉得还不是那么可怕，老鼠大便好像就变得很那个了。那可是呢我们在看这个22页这个讲义补充给各位。